品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未来3天本市天气以多云为主，高温闷热天气显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此外，由于前期的强降水，山区以及浅山区出现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近期请不要前往上述危险地带活动。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来了解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31到29摄氏度。最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的节目呀，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书籍啊，更加了解我们自己。要播出的是两本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的书籍，分别是《别相信他的脸》，这是一本易于理解和图片丰富的书，借鉴了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系统科学、电脑科学等等学科的知识，试图通过脸部来探索人类的个性。第二本书是《基因不平等的遗传》，这本书展现了基因组学如何改变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家如何试图从个体与社会层面结合先天与后天因素，融会贯通，全面的来理解人类的行为。那今天呢，还有非常熟悉啊这样两本书的一位嘉宾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他的一些感受。那嘉宾是谁呢？刚才说到的这两本书是来自中信出版集团。中信出版集团呢，它有很多的子品牌啊，那今天呢，这两本书呢都是来自灰犀牛，所以今天是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灰犀牛分社的总编黄静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内容。黄总你好。 哎，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今天和前两天相比较啊，终于不下大雨了。 啊，是，今天的天气还不错，也比较凉快。 哎，非常凉快。我觉得在北京的夏天啊，又不是特别的那种干晒，然后呢又比较凉快的天其实并不是很多。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好天气来了解我们自己。说到了解自己，可能很多朋友最先想到就是说我这颜值怎么样，我有多高的个儿。然后还有比如说我这个腰是多粗的，女同志特别在意这三围。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了解你自己啊，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您自己看不见的，对不对？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本书别相信他的脸，实际上谈到的就是你的大脑怎么想的。 是的，就是我们常说这是一个 看脸的世界啊。那么对于脸，我们就是对于一个人的脸，我们是怎么认识我们的大脑，然后当第一次见到一张脸的时候是怎么产生第一印象的，然后我们今天就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 哎，那刚才说到了第一本书啊，是别先相信你的脸，这是我们看不见的，其实在大脑。那第二本书呢就更加看不见了，就太不好找了。这一本书的名字呢，前面也说到了，基因不平等的遗传，这就是在妈妈的肚子里，我们还没出世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注定了你好多的命运了。 是的，是的。第二本书就是讲的基因，就是这个每个人的身体里，它的不同的基因都隐藏着它的这个历史的一些遗传的因素，藏着我们，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档案。 哎，说到了这样的两本书，可能以往呢，有朋友会想到说灰犀牛，我知道他们出过灰犀牛啊，然后还出了很多的，就是国家的政策方面的一些书籍，不论是经济啊还是政策方面的，突然发现灰犀牛怎么做上生活类的书籍了？怎么让我们大家来了解我们身体呢？有什么变化吗？灰犀牛最近的一些情况，黄总编是不是跟我们大家先简单说一说？怎么出现了基因还有别相信他的脸这样的书籍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品牌一直关注于社会大趋势、社会重要问题以及未来前沿问题的这个研究。研究方向也出版了一些就是关于经济金融方面的图书、政策制定方面的图书。那么对于未来，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关注和相同的这些此类图书的这个引进，包括基因、别相信他的脸，都是目前一些最新的国外的一些研究，有助于我们就是了解最新的这个国外的这个学术发展动向，也有助于我们就是更全面的认识自己。 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啊，灰犀牛它依旧是大家以前熟悉的那些大部头啊，或者是那些大著作啊，还会带给大家。但是呢，在带给大家一些大部头和大著作的同时，也会把这样的一些新的内容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把国内外的一些最新的科技成果、科研成果展现给大家。 是的，是的，我们之前也出版过一些就是关于 AI 就是人工智能方面的图书。那么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呢，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人本身，它也会产生一个交集。那么对于人的自身的这个探索，也是在不断一个精进的过程。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大家来回顾一下 AI， 现在都说人工智能啊，这个词儿特别火，但是它最初是怎么产生的？其实最初就是我们人干什么工作的时候，我们人做不到，或者说人干起来特别累，然后或者说呢人干起来特别危险。其实为了解放人类啊，然后这个机器人就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先进。尤其在前两年，机器人和人类不论下国际象棋也好还是下围棋，最后它居然都赢了。所以人类会产生那种恐惧感，说将来这世界是我们统治他们还是他们统治我们。我觉得在一方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疑问的同时，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先了解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能够变得更好，这可能是目前我们最需要来做的。 是的，是的。 而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两本书，别相信他的脸和基因不平等的遗传，其实也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人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的生物。我们先从别相信他的脸来说起吧，毕竟和基因比起来，这脸好像更容易能够看得到。 对，它是比较直观的。 这本书具体讲了哪些的内容呢？黄姐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做一下介绍，因为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包括可能收音机前的读者，并没有拿到这本书，为了方便接下来他们的收听，我们先从内容简介来说起。 行，好的。那么在介绍这本书之前呢，然后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狼人杀这个游戏，可能很多人都有玩过狼人杀这个游戏。在游戏中，大家分别扮演狼人、村民不同的角色，玩家呢需要根据他人的表现来判断这个人的身份，然后说服其他玩家把这个对手投出局。除了发言之外呢，有一些不经意间的神态和表情，可能就是这个游戏比较关键的线索。就是很多时候玩家在某一瞬间眨眼或者是抬眉，就会暴露他的身份。那么就是这个游戏呢，就是被很多人都很喜欢哈。然后那它的魅力呢，就是在于我们认为人在一瞬间的脸上其实是藏着很多秘密的，我们的情绪、性格都可以从脸上看出来。那么我们脸上到底藏着什么呢？我们又从一张脸上能够读出 多少含义呢？就是别相信他的脸这本书可能就主要讲述的是这方面的内容。 哎，刚才说到狼人杀，可能有人对这个游戏不太熟悉，但是游戏好多名字啊，还叫什么杀人游戏等等等，就类似的啊那种游戏，就是总之吧，一个原则，大家在这个游戏当中人越多越好，扮演不同的角色，有的人呢是好人，有的人是坏人，我们要把这个人群当中那个坏人挑出来。然后呢不能坏人说我是坏人呢，好人也不能说我是好人，他就是说了大家也不相信。我们通过不断的这个推理，比如说我们说了一个事儿，然后呢大家一同去说，比如说说到了这个坏人，他是不是今天穿着一个红衬衣啊，或者一粉衬衣啊，然后除了这样的观察以外，还有就是他说的话里面是不是有漏洞。那总之呢，就是最重要的是一个脸部的细节啊，能够透露出他说的是不是真话还是假话。大家再想一想，前几年就是很热门的就比如说各个情报局人员怎么判断对方是真的间谍还是假的间谍，说的真话还是假话，其实这也都是通过脸部的很多的细节啊来让这些情报人员做出判断的。而我们今天就谈的是这样，你做着判断，你知道你判断对吗？不要相信他的脸。这一说就情报人员通过脸来推测到底他审判的这个他审问的这个犯人也好，或者犯罪嫌疑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了。那不相信他的脸，那怎么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假话？你给大家一下带到一个更大的谜团当中了，黄总编。 是的，这本书里面呢就是也是讲述了这个问题。作者呢结合世界各国学者们关于五官表情与人的性格情绪等关系的最新研究，阐述了我们是如何构建解读面部地图的。这本书借鉴了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系统科学、电脑科学等学科知识，也是一起帮助我们通过脸部来探索人类的个性。 通过脸部来探索人类的个性，我觉得一说到个性好像，哎呀，今天咱们是本来说要破解谜团的，但是呢发现这个谜团是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其实要谈到共性和规律啊是比较容易掌握的，但如果说到个性啊，或者说个体的独特性啊，这个不就因人而异了吗？不就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设置了吗？所以这太难了。 是的，就是关于脸部的研究啊，作者也是总结了历史上可能上百年来不同的这个研究人员的研究，然后也会得出来一些比较共识性的就是这个结论。就是您说的哈，关于个性的问题以及与共识的问题，可能有一些个性然后是会可以总结到那个共识里面去的，通过就是一些面部的一个共识的一个模型，然后我们来大体上可以判断这一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 说到这一点啊，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说了，说灰犀牛现在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介绍这两本书不是说了啊都是谈这些最新的科学吗？可是怎么听前面的介绍跟相面的差不多呀，每个人都能当相面的。没错，这本书的序言啊它就叫做每个人都是相术师，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前面啊黄总谈到的有一些规律其实是可以总结的。大家说到了一个相面的那是封建迷信，但是呢其实啊如果通过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分析啊，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规律的。而那些相面的人呢，他们其实呢他只告诉你结果，他没有告诉你他其实也是通过大数据得出来这样的一个分析的过程，所以大家会觉得特别神，怎么人家一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本书就告诉您相面的人他能怎么相面，你看本来高大上的书让咱俩这么一说一下怎么把这档次拉低了。来来来来来，黄总还是要把我们这书的内容跟大家来全面的展现一下，到底这本书还讲了什么样的内容，除了啊可以每个人都能去相面以外。 这本书呢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结合心理学研究，从感知层面分析了第一印象潜在的影响，并向我们介绍了印象共识这个有趣的现象。第二部分呢，作者对比了大量关于第一印象感知规则的实验研究，深入分析了印象的形成过程以及原因，阐述了我们如何进化到能通过脸部来获得瞬间的情绪和基本的社交信号，也就是说运用大脑网络进行脸部信息的提取。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呢，作者介绍了一些对于 第一印象的误读。与某些心理学不同，作者认为脸部呢，其实并没有完全向我们展示他人的个性，而是我们通过他人脸部的信息得知了一些自己的偏见和刻板的印象。这些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理智、更加科学地对待第一印象。我们认为脸，人的脸上藏着很多秘密，我们的情绪甚至性格都可以从脸上看出来。那么我们脸上到底藏着什么呢？我们又能从一张脸上读出多少含义呢？如果你对此感到好奇，或者是你想学会在短期内更加准确地了解一个人，我觉得也可以再仔细地读一读这本书。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都。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和我们的身体和认识我们人类自身非常相关的两本书籍。一本书籍的名字叫做《别相信他的脸》，而另外一本书籍呢叫做《基因不平等的遗传》。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朋友呢，是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灰犀牛的总编辑黄静。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其实我们说到了啊，《别相信他的脸》到底讲了什么样的内容。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接下来我们也来分享一下。黄总，我们知道啊，其实像《别相信他的脸》这类的书啊特别多，包括前面我们说到了前几年特别流行的，就是那些比如说侦探也好呀，或者说什么这个情报机构，他们怎么去通过看人的脸来识别他的信息啊，其实这样的书籍特别多。为什么特别引进了这样的一本书带给大家？而且据我所知，这也是咱们灰犀牛社的一本这个重点书。那么到底这本书它有什么牛的地方，让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好的，那就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呢。就是其实现在人们呢越来越重视脸部信息传达的信息，无论是在工作生活中，脸部其实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时候呢甚至会影响到投票选举的结果。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历时五年，全面研究了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所有与面部分析有关的重要实验，结合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进行分析，同时自己也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实验的工作，包括问卷调查、随机试验，甚至是走访监狱，一步步的探索脸部信息的根本作用是什么，我们为何会对别人产生第一印象，这些第一印象到底是否准确呢？脸部能为判断他人性格提供线索，细微的五官变化就能表达不同的情绪和状态，但是呢它的影响力和迷惑力有时候也会让我们误入歧途，到底是否应该相信他的脸。这本书就是为你揭示了脸部背后的奥秘。我们知道之前也有一些相关的图书，就是讲脸部的微表情的，它主要侧重于就是实用的角度，就告诉侧重于实用的角度，具体的明确的告诉你可能什么样的表情代表什么样的含义。这本书呢我们引进的时候呢，就是觉得一个是这个作者他的研究比较全面，而且经历了五年，就是总结了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一些重要的实验，可以给我们一个更为全面的一个信息，让大家在阅读其他类的脸部关于脸部微表情图书的同时，能够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前几年刚才说到脸部微表情的书籍啊，就是我印象特别深的，就如果别人问你话的时候，你如果是眨左眼和眨右眼，这个答案都是不一样的，就你心里想法都不一样的。如果呢是你在一个什么姿势的时候啊，然后呢你动的左手或者说你的手往哪边摆放，你的脚朝向哪一侧，其实都是有着特别大的区别，不仅是从脸部，是从头到脚都有详细的介绍。而这本书呢，我们应该跟大家说的就是它介绍的更加详细，不仅有理论的这样的一些讲解，还有呢从实际的 我觉得这一位作者他其实有好多的调查问卷，他也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分析了这个理论啊，到底是不是能够分析一下这个脸部的表情。不过说到这一点啊，黄静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平常就谈到这个算命的，或者大家去看影视剧的桥段，说这个大师啊，咱先一定说这封建迷信大师啊，他一定得算得准，大家才会相信他。那如果我们看了这本书以后啊，既然这本书说到了每一个人都是相术师，那我们看完这本书以后，我们会不会能够把别人心里想了什么，然后能够大概猜得七七八八？你觉得这本书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性和实操性有没有这么强呢？ 我觉得从我们这个书名啊可以看出来，叫别相信他的脸。那么脸部传达的信息呢，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不能完全说啊，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就可以完全猜透一个人心里是怎么想的。这本书呢只是让大家建立一个共识，就是一个基本的分析的逻辑框架，就是遇到某一类人，我们就是可以分析他这个人是否可信，或者是否强势，有一些基础的印象。但是具体的这个人更深层次的东西呢，需要长期的了解和沟通，以及通过他的语言呀、行为呀来表现，我们才能够得出一个更为准确的结论。 虽然我们前面这么说了，说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理论性的内容，但其实并不妨碍这本书是一本特别有趣的书。我在看这本书的这个序言，它就吸引我了，说每个人都是相术师。我就想，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都能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这个该有多神奇呀、我的能力该有多么的好啊。其实好多的内容，那么虽然大家看起来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理论性的知识，但是啊，作者特别巧妙的就是把一些例子，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这本书紧密相连了，所以还是一本有趣的书。我是这样的一些感受啊。那黄总编，作为专业人士，您的感觉怎么样？这本书您认为它有哪些的特点和亮点呢？ 是的，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趣味性哈，我们也觉得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就是它比较有趣味。作者虽然用了5年的时间全面研究了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所有面部分析有关的重要实验呢，还对比了各个实验的过程与结果，但是呢它里面的很多例子是结合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进行了分析，在讲解面部相貌与性格情绪关系的同时呢，就是有很多图片啊，然后能够让我们就是感到非常有趣，我们在阅读文字的同时也能够通过看到图片然后得出一个更细致更直观的感觉。 没错，刚才呢黄总编特别说到了这本书当中有很多的图片，其实我也对这些图片啊有特别深刻的这个印象。是为什么呢？平常我们大家看插图，可能大家会发现有的插图呢，尤其是这种字儿书，咱一定要强调，我们今天讲的不是绘本，我们讲的是字儿书。字儿书里面的插图其实挺少的，对不对，黄总？ 是的，是的。 但这本书的插图啊，在字儿书里面真的算是非常多的，最多隔个3-5页，或者有的时候啊，两页连着都是有很多的插图。我觉得它的插图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是用那种线条勾勒的，就非常的清晰。因为如果你要用那种，比如说照片啊，可能有的时候一个表情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因为它用线条勾勒的，所以每个表情都特别特别清楚。到哪儿找了这么多的插图呀？找了这么多的这个线条勾勒的插图放到书里面，让大家能够更好的阅读呢？当然，我也不是说这本书里面没有照片，也有，但是更多的是那种线条勾勒的插图。 这就显示了作者的研究功力啊，他通过研究历史上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实验，然后有一些照片，有一些插图，包括一些就是历史上可能就是100-200年之前一些著名的人物关于面部的这个分析，他都能把这个照片找出来加到书里面。这个还有一些插图加到书里面来分析，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些结论对比分析嘛，然后让我们会有更直观的了解。 我们刚才呢谈到这本书的特点呀，除了说到的啊这样的大量的插图还有有趣以外啊，这本书的作者前面呢已经介绍过了啊，他呢是一位心理学的研究者，但这本书并不仅仅说的是心理学，它的一个更大的特点就现在有一个词儿特别流行叫跨界，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读本。 是的，结合了当代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作者全面讨论了为什么看脸这个行为永远不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并且永远充满了吸引力。从远古时期的相面术到现在的人脸识别，就是颜值也是我们的脸部哈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会影响着我们的各方各面。 我真是觉得啊，这国外的 作者他们在写作的时候特别能够抓住某一个大家的兴趣点，然后就这一个点来展开。其实如果这本书的书名不叫别先生他的脸，而是说我们大脑是怎么认知事物的，可能很多朋友就说诶，这是一本什么书啊，看起来就觉得啊这要晕。但如果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别相信他的脸，我们就会通过这样的一个特别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贴近的题目啊，然后走进这本书，然后去了解我们的大脑。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了解我们的大脑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怎么运行的，您说是不是呢，黄总？ 对对对。 然后在这本书当中的第十三章啊，其实它的名字叫做大脑中的面部模块能够计算颜值。那通过看这样的一本书呢，我们大家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是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个人特别好看，可是你再问其他人就会说这个人不是特别好看呀。我们每个人对颜值的感受都不太一样，为什么大家会对好看或者不好看或者说特色有自己不同的感知呢？这和您的大脑的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还和您的一些这种叫做思考惯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真的不能说告诉您一公式您就把所有的人都套进去，还是有个性的。 是的。然后这个作者说呢，人类是极端的视觉生物，在视觉生物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大脑是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过半的大脑皮层其实都是用于处理视觉信息的。所以就像您说的，就是大脑中的面部模块能够计算颜值，其实是就是我们对每一个人颜值产生的第一印象是通过大脑的直觉来反映的。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信出版集团灰犀牛分社的总编黄静啊，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让我们更加能够了解自己的书籍。一本呢是《别相信你的脸》，而另外的一本呢是《基因不平等的遗传》。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一内容，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绚烂是旅途，并未被私藏。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真在等等你，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干里放前朝的飘逸。 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 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书籍，两本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灰犀牛分社的书，一本呢是《别相信他的脸》，另外的一本呢是《基因不平等的遗传》。这两本书都谈了什么样的内容呢？在《别相信他的脸》的这本书当中呢，是通过了易于理解还有图片啊来表达的这样的一些书，它借鉴了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系统科学、电脑科学等学科知识，试图通过脸部来探索人类的个性。基因不平等的遗传这本书展现了基因组学如何改变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家如何试图从个体与社会层面结合先天与后天因素，融会贯通前面的来理解人类的行为。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灰犀牛分社的总编黄静女士。在前面呢，黄静跟大家说到了啊，重点其实谈到的是别相信他的脸。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看脸看颜值，每个人看起来其实不太一样，那到底应不应该相信他的脸呢？黄静，咱们开始说到了是给大家答疑解惑的，对吧？结果说了说说，结果大家就懵了。这个每个人都是一个有个体差异的，我们到底有没有一套，就是不论是从大数据的角度来分析呢，还是说从实践的操作角度来分析的，我们哪个应该相信，哪个应该不相信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规律可循呢？ 在这本书中呢，作者为我们详细讲述了就是我们通过看脸产生第一印象的一些感知的规则。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不同的五官组合会让我们产生不同的第一印象，那么就是作者呢是探索了这些印象产生的原因，指出了一般呢我们是从三个方面来评估一个人的相貌。第一呢就是魅力值，第二是可信度，第三是强势感。作者呢在这个书里面通过主要是介绍了可信度和强势感，这个印象是怎么形成的。他通过建立了一个是建立了一个可信模型，一个是建立了一个强势模型。通过这两个模型呢，实验人员通过改变这个脸型啊、皮肤光泽度啊、五官相貌等特征和轻微的表情变化来生成不同的相貌，然后再收集这些参与实验的人员对这些相貌的这个印象，然后做出了一个大数据，然后进行了一些分析。那么通过这个研究呢，作者呢就是认为面部变得越来越可信的时候，他的这个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呢，就是这个人的脸是越来越乐观的一张脸，越来越女性化的一张脸。而面部越来越大家认为都不可信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脸呢是一个越来越愤怒越来越男性化的脸。 这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女性都是可信的，男性都不太可信。开玩笑开玩笑。但是这确实是刚才我们的这个这本书的作者，人家是一位学者，人家研究出来的一个结论带给大家。 然后那个他通过强势模型呢，就是对于一个脸型什么样的脸是显得更强势呢，这个研究结果呢发现，当面孔变得越来越强势的时候呢，他这个面孔的特征呢是越来越男性化，脸部的这个就是汗毛会越来越明显，肤色越来越暗，下巴逐渐变宽，眼睛逐渐变小，眉形逐渐变成V字形， 眉间距和眼距也逐渐变短，这样的一个面孔呢，就是一个比较强势的面孔。那如果是这个人的脸呢，长得像比较像婴儿，下巴逐渐变窄，眼睛逐渐变大，额头逐渐变高，眉形逐渐变成一个倒V字，眉间距和眼间距也逐渐变长，这样的脸型呢，就是一个越来越弱势的一个脸型， 越来越萌的眼型。 对对，是的，是的，他实际生活中呢，强势和可信这两种印象其实是比较容易区分的。他这个作者通过实验表明，可信印象呢，其实是依赖情感特征存在的；强势印象呢，主要是依赖男性的特征和面部的成熟特质存在。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对不对？ 是的，他这作者通过这个研究呢，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就是第一印象的一个感知的一个共识。但是在第一印象建立的过程中呢，其实有时候也会被误读，因为我们只是初次见到这个人呢，可能只是一面之缘，就通过他的脸部来判断这个人的性格呢，可能有时候就会误读。 没错没错，我觉得黄静说的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都会由衷的这个想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事儿啊，会赞同你这样的一个说法。你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和别人见面，如果这个人他跟你乐着乐得哈哈哈的，你会觉得哎，这人特别好相处，脾气也好。然后如果这个人呢，可能跟你见面的时候他特严肃，大家会想这人怎么这么难相处？其实可能大家没想到，那个严肃的人也许他刚刚经历了什么打击，他实在笑不出来；而那个乐得哈哈的，有可能他平常根本就不笑，他那天正好他中了彩票。 是这样的，就是第一印象的感知规则呢，有助于帮助我们判断一个人，但是我们如果想深入的判断一个人呢，肯定是要更深入的来了解。 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本书，别相信他的脸，一定要强调一下，在现在啊，医学呀，还有科学，包括心理学的认识是不断的在发展的。那这本书呢，传递的更多的是这本书的作者他的一些感受，可能和有些心理学会有好多流派的，黄总这点就是您也特别清楚，对不对？有的流派之间还甚至相互的内容啊，有一些抵触或者不太一样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呢，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本书啊，了解至少这本书的作者他的一些想法，能够更加帮助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也了解别人。就是当然颜值啊，有的朋友觉得这是挺重要的，可是颜值绝对不是唯一的。好，今天跟大家除了分享别相信你的脸以外呢，还有一本更加了解我们自己的书籍，叫做基因不平等的遗传。这个如果和前面那个脸比起来，如果大家觉得脸就已经够让你迷惑的了，这基因我们压根就看不见，我们来听一听啊，黄总如何给大家答疑解惑。这本书先来说一说它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刚才讲别相信他的脸的时候，我给大家介绍了有一个游戏，扑克牌的游戏。那么讲基因的时候，我们同样以这个扑克牌的游戏来讲起，有助于大家理解。就是有一种扑克游戏哈，每个玩家都会得到七张牌，但是呢，你拿到这七张牌之后，需要交给身边的玩家三张，然后再从身边的玩家那里拿回三张牌。这样最开始你也许能够拿到一副同花顺，也就是说你本身拥有的基因十分优秀。但是 你再换了三张，哎，能不能不换呢？我可以是必须得换，还可以不换啊？ 它是如果讲到基因的话，我们就要讲到遗传嘛。这个是基因的这个遗传交换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 所以必须得换，对吧？ 是，但是当你把自己的牌与别人的牌重组之后，也就是基因重组了之后，你原本的优势可能就会被完全改变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你的孩子也许没有遗传你的优势， 但是也许我的孩子比我还更强的，因为他得到了别人更强的基因，就怕换的吧，是我本来强的给换弱了，然后就糟糕了。 是的，基因重组就是会发生这种翻天覆地的影响。有时候呢，你能够拿到很好的牌，有时候就不一定了。也许你自己的牌很好，但是交换了之后，可能就拿不到好牌了。 哎，那我觉得，哎呀，这个事儿真难以取舍。你看啊，如果呢，夫妻，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孩子的基因一条是有两条这个螺旋缠绕的，一条呢来自父亲，一条呢来自母亲。那如果呢，这个父母呢，他们两个为了保险，就是两个特别相像的人，就是你再换这个基因，你也换不到哪儿去。可是就不会出现一个特别优秀的，就是不会有特别 巨大的变化，有可能产生特别优秀，也可能产生特别不优秀的，这种可能性就被扼杀了。如果呢父母两个人特别互补，某一个人的优点特别强，然后就每一个人都是优势特别明显，可是缺点特别明显，计划等到换的时候吧，就把所有的弱的牌都换到一起了。就当然也可能能都换得特别强，但也有可能特别弱的这种出现。所以哎呀，这个基因呐、啊，太神奇了，怎么能够让它强强联合而不是弱弱联合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其实我觉得看这本书我最想谋求这样的一条法则。 嗯，这个书里面的作者也有讲到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就是基因的遗传其实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会分层。那么就是基因不平等遗传一书呢，就是梳理了基因学、遗传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分析了遗传差异是如何保留下来的，成为影响社会分化分层的重要力量。作者深入探查了基因遗传基因在社会流动方面所发挥的潜在作用，也探讨了基因测序公司提供的基因筛查服务在获得越来越广泛应用所可能带来的社会伦理危机。 嗯，没错，就像我们刚才前面啊提到了啊，就是你和什么样的人结合，产生的下一代，那么他们就会有可能强强联合，也可能强弱联合，也可能弱弱联合，弱弱联合。我觉得强强联合是我们大家每个人的梦想，就强弱联合也凑合能忍了，怕就怕的是这个弱弱联合。 其实像现在的社会已经逐渐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大家倾向于与自己的就是整个的智力水平啊，或者是社会阶层差不多相当的人来进行婚配。 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做法，其实它就扼杀了我们人类有可能产生巨大的一个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应该叫做基础。因为你只有和你特别不一样的人结合，那么下一代或其实不仅仅是人类，我觉得其他的很多动物都不是其他，就所有动物都有这样的一个共性吧，应该这样说，或者绝大部分的动物都有这样的一个共性。如果我们都找跟我们差不多的，比如黄总，您永远都找跟您差不多的，那么您的下一代就是小黄总、小小黄总、小小小黄总，对吧？ 是的，是， 就是如果出现，比如说一个体育天才，或者说出现像法国队这样这回这个世界杯得冠军的这样的天才的可能性就被抹杀了。哎，我先问一下黄总，体育好吗？ 体育一般。 对啊对啊，你看黄总的下一代就出现这个体育天才的这个可能性就小了。 他这个就是您讲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作者在书里面有讲到它是一个遗传多样性的问题。就是大自然的选择呢，通过遗传多样性来保证这一个种族的那个繁衍和发展。 我们刚才说的更多的啊，是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传承的关系。其实基因的传承不仅仅是和我们这一家子有关系，和整个社会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觉得这本书特别吸引人的一点也是在于此。那么他谈到了基因和社会的一些联系，黄总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分享一下这一方面的内容。 好的。然后这个基因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这个事情，然后它在因为遗传基因有时候并不总是为基因统治推波助澜，有时候会是引起一些社会流动，抵消社会的一些弊病。比如越来越多的人如今选择与自身受教育程度相似的人结婚，但是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当下人们的择偶与繁衍后代其实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混乱和复杂。这些例子呢，就是只是这本书兼具启发性和趣味性的这个冰山一角。书里面还提到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比如探讨了基因个性化教育以及未来的生育方式。在将来越来越多的人有可能会利用基因测序公司提供的这个廉价基因分型服务来了解自己和后代拥有哪些基因。那么这些人就可能会利用他的基因的一些特征来开启个性化的教育。那么政府也会制定一些政策，保险公司会不会根据这个基因的情况来制定保险的政策呢？都会影响一些社会的就是社会问题的出现和解决。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 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我们自己，怎样了解我们自己呢？读书俱乐部节目一定要通过书来让您更加了解您自己。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两本书呢，分别是《别相信他的脸》以及《基因不平等的遗传》。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灰犀牛分社的总编黄静。刚才呢，黄总就谈到了啊，说基因不仅仅是我们这一家子的事儿，我们这一个家族的事儿和社会啊还有很紧密的关联，那么有可能呢会造成比如说社会将来这个教育啊，其实我觉得跟如果教育发生了改变啊，政治经济啊等等必然会发生改变。很多朋友会说有这么悬吗？其实一点都不悬，大家简单的来分析一下啊。以往的时候有高铁吗？有飞机吗？如果这个地球上的这个非洲的人想遇到这个亚洲的人，我觉得那可能性啊不能说零，但是很难很难。但是现在你坐飞机去非洲，比如说去非洲了，你去个美洲，去个只要有人的地方啊，当然不见得非得通过飞机去过去，但是肯定有交通工具能够让我们的人类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能够更加多的接触到同类，接触到非常多的同类和自己不一样的同类。那所以大家都能够理解了，前面黄总说到了，说现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培育下一代的，或者说我们能够这个孕育下一代的环境比以往更加的复杂啊，这仅仅说的是一方面啊，说到的是我们的选择更多了。再有现在技术那么发达，很多朋友也都了解，前几年比如著名的一些这个好莱坞的明星就通过基因分析的技术知道自己啊容易得哪些病。那他当然他已经出生了，他不能改变基因了，但人家呢可以把这样的一些容易患病的部分，比如说他当时切除了乳腺还有宫颈癌的发生子宫癌的发生地这个子宫，然后呢让自己以后的生命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所以大家就想一想吧，既然我们能够通过基因分析出你将来身体容易得什么样的病，而且现在据我所知啊，给一个人的这样的基因呢，他的调整，就比如说你这儿有问题，你把这块取出来换成一块别人的，这样的技术也正在研发当中。所以以后的孩子真有可能啊是按照父母的心愿，说我想不能像光像黄总似的就是文字功底特别好，这你为什么不能像法国队一样得世界杯冠军呢？可能会有父母啊按照自己的想法会去培育他们需要的孩子。但是这其实咱先不说从技术的角度能不能达到，其实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不是合适，也值得人类更好的去了解我们自己，来选择下一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办。 是的，其实现在基因技术是目前比较前沿的技术了，然后现在就是各方面都对它关注的比较多。目前有一些像国外的一些研究所已经开始研发了基因编辑技术，通过研究基因编辑技术呢，我们可以改变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基因的特征。就比如刚才您讲的那个好莱坞的一些明星发现了自己有哪些可以就是遗传的可以导致患病的遗传基因，他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把这个就是把这个病原在胎儿时期就可以通过这个技术，然后就把这个病导致病的基因给它去掉，然后通过剪切掉，然后换一个别的就是好的基因弥补上，就是这方面的技术还正在研究啊。 甚至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医学有了一定的研究，说一个人啊他得癌症当然和后天的很多的诱发因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其实在你的基因当中就注定了你，比如说这个癌症别人可能十万分之一或者一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才能得，可能到你这儿没准十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那么有一天我们的科技一定能够研究出来到底是什么基因让你会得癌症，那么我们应该去怎么处置啊，我们怎么去处理，或者说作为现代的我们怎么能够站在未来的前面去预测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人类怎么去抉择。我觉得从现在从这本基因不平等的遗传大家看起来就有可能会解决了那时候的问题了。 是的，这本书的作者呢也认为基因革命基因社会呢其实已经到来了。目前的基因组检测的技术 已经还比较成熟了。我们现在呢，就已经可以相对便利的知道自己和家人的遗传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可以揭示你的血统的来源，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显示自己具有具体的这个患病风险，甚至能够更为详实的展现更为详实的具体的评估你的未来的这个教育成就、创业倾向是不是有抑郁风险。就这方面的技术已经就还比较成熟，基因的技术，而且目前还在继续快速的迭代升级，已经取得的以及未来已知可能获得的技术进展，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可能会产生一些伦理问题和社会争议。就比如胎儿在母亲腹中可以通过基因筛查，从而大大降低新生儿患重大疾病的风险，但是这个筛查成本显然不是所有居民家庭都可以承担的。这方面的技术未来是不是能够被纳入一个公共福利的体系？如果不能的话，那个富人阶层就可以更早的分享这个基因技术的红利，提升下一代的身体质量，而普通的居民特别是平民就不会像不得不像以前那样承担一些潜在的风险。不仅如此，因为基因筛查技术变得越来越先进，富人阶层还可以通过有效的筛查来希望自己通过努力实现一个阶层的流动，或者通过这个婚姻的选择一定具有一定基因的配偶来实现他这个阶层的这个就是下一代的这个优势的遗传。这样一来呢，富人阶层的后代的基因质量会越来越高，就很可能会造成不平等的继续加剧。 对，所以呢，我们前面说到了啊，基因它不仅仅是关系到一个家族的事情，也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我觉得，如果在有一天啊，能够随便改写基因的那一天的时候，它已经和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有着密切的关系了。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基因不平等的遗传。如果是熟悉中信出版集团的书籍的听众朋友啊，可能会了解到，前一段时间中信出版集团刚出了一本大热的书啊，叫《基因传》。而且呢，其实这方面的书籍，中信出版集团也已经有不少了。所以今天我们谈到的这本《基因不平等的遗传》和那些的书籍比较起来，它有什么样的特色或者亮点呢？ 这本书呢，我觉得作者的视角可能就是更为宏观一些，它不仅是从基因本身的角度来讲，它还分析了这个基因的经济学的影响，以及考虑了未来可能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然后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就比如通过基因技术发展了之后，那么我们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基因统治的一个社会来保证就是大家的一些福利。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两本书，别相信他的脸，还有基因不平等的遗传。从这书里面大家可能会感受到啊，可能有一些人类呢，他天生的智商就特别高的人，但是也有特别低的人，可是我们普通人绝大部分啊都属于那个中间层的人。这样的一个人类社会，我们之所以被称作是文明社会啊，就是我们希望弱者也能够有他们生存的空间，而整个社会整体的提升才是我们的共同的目标，而绝对不是说这万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他们活的特别特别好，然后挤压了那些绝大部分的普通人的生存空间。我们是希望一个整体的提升。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样的两本书呢，一方面让我们自己能够了解我们自己，能够想一想我们在除了那些先天里面固定的啊不能够改变的这样的一些因素以外，我们有哪些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空间，还有哪些能够让我们更加全面的更加真实的了解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才是这两本书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一个重点，让我们大家能够有一天当我们面对选择的时候当然说让你一点都不困难呢也不太可能，让你能够尽量的减低一些困难程度吧。黄总，我个人的一些感受跟您分享。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您还有什么内容想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好的。那关于这本书呢，我还想讲的就是，虽然我们现在的社会还没有达到一个基因统治的阶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是遥不可及的。一旦掌控权力资源的那些人开始掌握他们自己的遗传信息，并将其用于选择性的繁衍后代，那么社会走向迷信优势基因的趋势将不再是天方夜谭。社会基因组革命意味着新的不平等可能不仅基于基因型的差异，还基于一个人是否了解自己以及身边人的基因型，并利用这些基因信息来采取行动。